It's 8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Finger on the pulse of everything creative that is happening in China's greatest metropolis and beyond. Painting, filming, cooking, building, flying in the sky, or diving in the ocean. The most interesting people in the city are all going to be our guests. Tune in daily to FM Lifestyle. 欢迎收听 FM Lifestyle 悦生活节目，我是 Christine。 健康快车是中国唯一流动的专门从事慈善医疗活动的眼科火车医院。健康快车项目自1997年香港回归之年正式成立至今，已经为20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了免费复明手术。今天的健康快车特别节目，请跟随我和记者崔英杰一起到广西壮族自治区桂林市，了解健康快车项目在当地的开展。2010年、2014年、2017年，健康快车三次停靠桂林，把光明和希望带给3000多名贫困白内障患者，更为基地医院、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特别是眼科实现跨越式发展提供了契机。 不到半个钟头做好了，我打了很多医院，没看到有这么好的护士，这么好的工作态度，特别感谢他们。 我们在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采访的当天，梁爷爷刚刚接受了白内障手术。而在旁边的另一间病房里，也是刚刚接受了手术，右眼蒙着纱布靠在床头休息的陈奶奶，迫不及待地和我们分享她即将与热爱的舞蹈再度结缘的喜悦。 搞得很好，医生很棒，五分钟我做好了，又不疼，刚刚好高兴了。姓温那个 啊，对，温主任 帮我做的、哦、棒的医生，护士也棒，医生也棒，眼睛好了，又跳舞啊，更加快乐了。 因为处于桂林市乃至广西壮族自治区的前列水平，对于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的医护人员来说，患者慕名而来，满意而归，已经成为他们再熟悉不过的家常便饭。而在七八年前，情况则有些不同。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主任温立辉： 我们当时处于桂林的眼科的一个二流水平，把它分成三个层次的话，我们在中间，能力还是比较弱的。这从我们医院的角度来说，我们眼科也是一个比较小的科室。当时10年的时候，我们一年的这个总的业务收入大概是不到200万，然后我们手术量也就是不到200台，每个月我们也就是10来台手术，少的时候几台，多的时候20台，这样这一个水平，这个规模。 正当医院为如何实现眼科的跨越式发展而踌躇的时候，一个机会摆在了眼前。2010年，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成为了首次来到桂林的健康快车项目的基地医院。温立辉主任也因此成为两名上车医生中的一位。 我们是每天早上是7:30要去火车停靠点，8:00就要进入手术室，大概8:30正式开始手术。中午是基本上没有什么休息的，然后一般来说连续的做，会做到下午3:00-4:00这样。每天是总共是要完成30台手术左右。 一天内参与完成比以前一个月还多的手术量，近距离无障碍跟随大医院的专家们学习合作，让温主任和同事的医术得以迅速提升。 火车停靠的时间是限制住的，必须要完成这些工作任务。通过这么大量的一个开始是学习，后面是操作，对我们的技术的提升，在车上都有快速的提升。同样是三台手术，你放在一年来做和放在一天来做，那个效果是不一样的。我们做一台手术做得很完美的情况下，不出现任何并发症的情况下，如果是开始可能我需要20分钟，我慢慢就15分钟，熟练程度嘛，后面就12分钟、10分钟。当然速度不是我们追求的目标，但是肯定是体现出你的熟练程度。 更让温立辉主任受益的是健康快车项目一套完整规范的医生培训体系。 我觉得健康快车这个项目啊，它并没有把一个点完全只集中在做完这些手术这个目的上，它有一个全程的一个系列的目标，其中一个目标就是培训当地的医生。他把这个培训当地医生也不是作为只是上车这个阶段，在上车之前要去北京做一周的动物试验， 他觉得合格了，他才允许你带车上去接着去做。即使你原来有基础，我原来做过这个手术的，他也还是需要这个锻炼的，因为他觉得这个是规范化的培训。第二阶段就上车，刚开始上去这些专家北京的教授啊，他们是先做的，不会让你就先做，然后到了一定的阶段以后，你看了很多别人的操作，你就可以开始从一定的步骤开始，而不是从头到尾。他觉得你过关了，再逐渐逐渐逐渐的放，到了最后期，也就是总共是60天嘛，到了40天左右，他觉得你已经不错了，就开始你可以全程的做，他在旁边看。大概是总共我们1100多台手术，最后我单独做了60多台手术，就是在车上这个过程。然后在车上完成以后，到了地方以后还要去北京再培训一个月，所以它整个是一个完整的一个培训。它的目的是让当地你这个医生经过我这个培训以后，在当地都能够发挥作用。 所以您其实把这个规范化也后来应用到了咱们这边。 对对对，是的，我们的年轻医生也是这样的一个规范化的培训。它这个项目不但是培训了我们个体，也让我们整体知道怎么一个管理、一个发展、一个学习，也是一个借鉴。 和医生专注于手术不同，护士们的工作更为庞杂。眼科护士长李建平： 因为手术都是在车上做嘛，这些术前的检查、术后的观察，还有病人的安全，还有送上车的这些接送，全是我们护士，包括病人在车上吃饭，在病房里面，就是说我们都是包吃的，没有家属的，上厕所、洗澡、吃饭，包括有的老人家看不见的，还要帮他喂饭。我们每个患者，我们都会电话回访，这些都是护士做的。 车上车下两个护理团队能够默契配合，顺利完成任务，得益于一套高标准的护理流程。 健康快车在护理上也是要求比较严格，为什么我们配合的那么好？我们前期都做了大量的工作，来的这一批病人哪个病人需要我们特别关注一点的，我们就会提前做好交接，和车上的护士长啊，就做成路径，第一天会做什么事情，第二天做什么事情，然后我们护理人员提前做了培训，护理的一些常规啊、细节啊，还有术后观察的要点啊、流程，我们全部做了培训以后，每一个人都非常的知晓这个情况，特别那些细节方面就一个一个的去盯嘛，然后我们车上和车下互相配合。 而这套护理流程最大的特点就在于对细节的关注。 车上因为我们是卧铺嘛，还有上下铺，我们要把这些病人给他提前做一个安排，年纪轻的给他住上铺，年纪大的给他住下铺。我们经常会跟病人讲，又会蒙一块布给他，用布给他先试一下，因为你不跟他说的话，他有时候他布一蒙上来他就有一种恐惧感，他会把手去抓那个布，然后会影响医生做手术，所以我们提前我们都会跟他做沟通，把这些注意事项全部要反复的讲几遍，老人家才能记得。包括我们扶送的这个方式，我们护士倒着走，病人是往前走，因为他是你不扶着他是没有安全感的，他会一直找一个点，你如果你是这样扶的话，他就会感觉到很安全很安心。 实际上每一次健康快车的停靠都是一项系统工程，涉及众多政府部门以及相关企业，在大规模手术正式开始之前，各项后勤保障工作都要先期就位，所有涉及的环节能够通力配合，最终实现项目的顺利实施，离不开桂林市卫健委的协调和统筹。桂林市卫健委调研员蒋基全： 市政府啊，我们市卫计委原来市卫生局啊，都高度重视这个健康快这项活动，是每一次都有方案下达一个详细的一个工作方案，几个配合比较好的部紧密的一个是常联，再一个就是我们相关的支持部门，电力部门啊、私营环卫啊、电信啊、通讯啊，尤其我们提供那个场地的，我们这中石化，还有在当地的区政府啊、县政府也，所以不仅有详细的方案，还有我们去年都政府开会议，分管市长都亲自参与动员相关部门参与，把这个方案相关的职责落实，把时间点也落实到位。这个是一个大的会议，还有很多小的协调会，现场协调会，包括经常我们基地医院啊、卫计委啊，跟那个电力部门啊、电线要到位啊，还有垃圾处理要到位啊，要协调啊，电信部门的通讯啊等等。那么还有这个我们铁路系统现场办公，多次的这种现场来把这个事情落地，保证按时按点。把这个任务就顺利能够完成。每一批手术过程当中，有市领导参加问问看望，还有区领导、县领导都参与，还有跟我们健康快车的医务人员也座谈问问，所以取得了很好的这种效果，确实真正是为民办实事。 这个精准扶贫啊，去年就列入了精准扶贫，2014年我们列入了政府的84项目。所以这样推进这个项目，我觉得非常有意义。 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始建于1916年，医院的眼科中心在院中一栋独立的二层小楼里， 就是这一栋楼， 旁边有个电梯啊，病人还是比较方便，可以 哦，就直接走电梯了， 对 是吧？我看他门口我们还有电瓶车，就是专门 运送病人的啊，所以很方便了，我们可以坐电梯上去。 这种分上下两层，下面一层的话主要是一些检查的房间，还有一些病房，上面基本上全部就是病房，基本上都是两间，只有一个单间，住宿环境应该还是不错的。 经常都是这样满着是吧？ 经常都是满的，因为我们的病人都在外面有排队，我们达到预约制，始终保持这个状态里面。 眼科中心挂着的若干牌子中可以很显眼的看到健康快车唐网中心的字样，这是2014年健康快车项目第二次来到桂林时，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和健康快车之间的合作，向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筛查防治领域拓展的见证。 健康快车也是从最开始白内障唯一的一个项目，逐渐的在扩展它的基层比较缺的或者是比较迫切需要的一个技术，比如说糖尿病视网膜病变。我们在2014年的时候，我们就是全国8家的糖尿病视网膜病变其中的一家。我们每年要做2500例的免费的糖尿病的病人的筛查。我们筛查拍了照片以后，把这些病人的照片要传到这个阅片中心。当时传阅片中心了，2014年的时候，阅片中心，这阅片中心就是北大人民医院协和啊。片子读了以后又返回来给病人，就是让他开始就知道自己的病情在什么阶段。然后2016年我们就自己可以阅片了。我们科室有医生通过健康快车这个平台考过了那个英国的一个阅片师，得了阅片师资格，我们就自己可以阅片。我们有一个糖尿病的一个宣教，这个宣教里面就告诉病人这个阶段该做什么事情。这个宣教的内容是我们在网上面下的北京大教授他们说的，不是我们说的。那你看看北京教授怎么说的，病人很认可的，他看完这个视频就知道，哎，医生，我这个需要打激光，赶紧帮我打。是他来找我们，而不是我们找他。这个筛查做得挺好的，就是说病人都留电话号码，结果就发短信给他的，你需要什么时候再来复查。他如果没有毛病呢，我们是1年来一次；如果有一些小问题的话，就半年来一次；如果有严重问题，我们就要3个月来一次。再有严重问题，就直接就要治疗了。只要他进入这个系统里面，他的病基本就要控制住他。 糖尿病视网膜病变，简称糖网病，是糖尿病最常见、最为严重的微血管并发症之一。作为世界三大主要致盲眼病之一，与白内障不同的是，糖网病一旦导致失明就不可逆转，因此糖网病的早期发现和治�疗有着极其重大的意义。90%的视力丧失可以通过有效治疗而减少。作为2014年建立的健康快车项目首批8家糖网中心之一，如今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收治的患者中有相当比例是糖网病患者，包括特意从打工的东莞赶回家乡被县医院的医生转诊到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接受治疗的姚大姐。 工程那个医师他说我这个严重一点，他介绍我到这个医院来，他们办法大一点，他们技术高一点，因为我血糖也高，就把我治疗4-5天，今天才动的手术。 县里面的这些医联体单位的那些重的病人就转诊上来，我们都是事先绿色通道帮他们留好床位，所以他是一个工程县，他是双眼的糖网县里面。所以我们这次做学习班，主任也专门强调了，就说基层医院的医生要多重视这个糖网的这个早期的这个防治和筛查。 面向基层医生的不仅仅是糖网病的培训，依靠健康快车这个平台，2013年至今，包括县级医院在内，桂林市的眼科医生们每年都有机会和国际顶级专家就相关前沿问题进行面对面的交流。今年10月底来做交流的是来自英国和澳大利亚的两位国际专家。 连续的进来了14人次的海外的专家。这些海外的专家首先他带来很多国际上的视野的东西，因为陪同他们那个翻译都是北京大医院的专家，北京大学人民医院、北京同仁医院的，他们那些已经在当地都已经是当地的一个教授了，到我们这里只是当一个翻译。你想这个教授在国际水平是很高的，不断的给我们灌输这国际上的观念，新的观念，让我们纠正以前有可能很多，比如说到底是这样还是那样，很多可能不太模棱两可的东西，会从目前国际上我们前沿的一些处理的办法告诉我们，我觉得对我们很大的一个提升。就这个项目啊，我们每年要举办一个学习班，这个学习班就是广西省级的一个学习班，会把当地我们桂林所辖的 12个县的全部的医生都要通知到，大家有感兴趣都可以来学习。这样的话，像我们今天这个学习班来了100多人，让大家都来共同学习，而不是只是我们这个科室的几个医生，让这个他们的经验让大家都来接触。这些教授都很用心了，他会在3到4个月前，他问一问你们有什么你们感兴趣的题目，提出来以后，然后他再列一个清单，你们觉得哪些是你们感兴趣的，再勾。每个教授大概是3到4个题目这样，他把那个就是他们的内容课件啊，就把它传给我们中国的这个翻译，中国的翻译先把它翻成中文，到了当地以后就直接可以给我们。他虽然只来3天，但是其实前期工作已经做了几个月了。 2014年，健康快车在桂林停靠2个多月，为超过1200名贫困白内障患者顺利实施了免费手术。庞大的工作量让参与其中的医护人员每天都处于高负荷运转状态。当时才参加工作1年的护士郑芬，就和其他同事一起利用业余时间去车上帮忙做志愿者。2017年，当健康快车第3次停靠桂林时，郑芬成为上车护士中的一名。 参加这次健康快车之后，我觉得我的工作能力啊，就得到了很大的提升。比如说像我们在车上学的一个冲洗结膜囊，就和我们这个病房现在是区别是有点大的。现在从他们那边，我觉得他们那个更实用，所以到病房来之后，我们也跟进了他们的这个方法来用，所以感觉还蛮实用的。在这次我也觉得很荣幸能参加这次健康快车，来到这个大家庭。 熊志莲就是2017年郑芬和同事在车上曾经照顾过的1052名贫困白内障患者中的一位。50岁的熊志莲家在离桂林市1个多小时车程的临川县寨底村，和周围邻居的2层水泥小楼相比，他家低矮的黄泥瓦房格外显眼，经济状况一望而知。熊志莲的父母都已年过八旬，他是家中最主要的劳动力。2013年，因为眼睛受到白内障的困扰，原本在桂林市打工的熊志莲不得不辞工回家。渐渐的，他的活动范围仅限于自家小院和院外的一条小路。2017年，熊志莲在健康快车上接受了免费的白内障手术，恢复了视力。作为精准扶贫的对象，熊志莲一家受到了包括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在内的多方帮扶。今年他还种上了100多株柑橘，家里有了稳定的收入。随着生活条件的改善，他久未解决的终身大事也被提上了议事日程。 有信心吗？ 有，肯定有信心。现在的眼睛恢复好了，肯定有信心的。 自1997年健康快车项目正式成立，已经为20万名贫困白内障患者实施了手术。长期工作在急诊和 ICU 的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范俊峰副院长说，参与健康快车项目让他有很不一样的体会。 最大最大的我的触动是什么呢？你知道我们急诊科见的都是这种很多生离死别，那病人很多出去的时候都是愁眉苦脸的，但是健康快车下车这些人员呢，那老百姓的笑，那真是发自肺腑的这种笑容，都很开心，笑得都像朵花一样。上车的时候呢，也是非常开心，觉得我们能享受到这种免费的手术，这种笑容真的我觉得非常可爱。 2017年，在进行白内障患者筛查的同时，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还按照桂林市卫健委的要求，完成了针对白内障的流行病学调查。医院多方抽调人力，跑遍了桂林市所辖的所有区县。 确确实实，这个压力非常大，因为当时医院的人手呢，它是不够的，主要2块力量。第一个呢，就是由行政职能部门的有一些有证的医生，虽然说他已经不在临床上担任这个实质工作了，但他可以下去。第二个呢，眼科出了大量的这个人，在他们手术这些很紧张的情况下，保证每次都有眼科的专科医生跟下去。第三个呢，我们还选了一些我们轮转的医生，就是一些年轻的医生。我们有2个任务，一个就是筛查，一个是对这个白内障的这个流行病学调查。2块内容呢有重叠，但是它有更加不一样的内容。它就是我们筛查的病人基本上是以这种本身就有问题的，那么流行病学调查还包括健康的人群，所以工作量是非常大。这个短时间内呢，就是医院它协调的这么多人，每天筛查下乡回来以后，就把这个数据就收集整理归纳，都工作加班到晚上10点钟，那么就需要大量付出。但是想想这个付出呢，其实是值得的。 医院办公室的于尼倩就是被抽调参与筛查和流行病学调查的行政人员之一。 因为你是随机抽的，抽到哪一个县哪个乡你就到哪里去，所以都是那种很贫穷很边缘的地方，车你根本就上不去，得停在某个地方，然后步行1个小时路程可能都会有。而且你想，我们筛查的时候是想让病号可以集中在一个卫生室， 可以做检查，但有些老人确实不方便，家里又没人，你必须得到他家里边去，而且不是一个两个，好多个，那你得每一个家都去到的话，那这个路程算起来就很，又是那么边远的地方。那时候雨季嘛，泥石流啊，有山土滑坡啊，也是挺危险的，所以这一块的车辆非常大，困难也非常多，特别要人力还有物力。我们医院确实投入也是挺多的，然后政府他也给予了很大的支持。 早在2016年夏天，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和中南大学湘雅二院眼科结为深度合作科室，湘雅二院定期派专家到桂林二院眼科坐诊并开展手术，患者无需额外支付费用就能够享受到更优质的医疗服务。眼科率先引入的这种创新模式更成为推动医院整体技术水平提升的催化剂。范俊峰副院长， 因为我们桂林市和整个中南大学有这个合作，桂林市的这个医院呢就对口他们的这个每一个的这个附院，湘雅二院呢是在全国的医疗的行业排名是在前15位左右的，他们医院的眼科实力非常强。那么我们签这个协议呢，深度合作就是我们每个月就给他一定的这个费用，就是医院对接，每个月他们都有专家过来对我们进行指导帮扶，带我们做这个高端精尖的手术，还有一个疑难病例的查房。在这种情况下呢，效果非常好。那么温主任他们原来手术有一些手术刚刚开始还是不能做的，带了做一两例以后，现在已经非常快的就迅速的推广开了。那么产生这个效果以后呢，我们医院现在已经有目前来说有7到8个科室这样和湘雅就按这种模式签署了这个深度合作的协议。那么这个深度合作协议呢，就是它的成本现在都是由医院我们负担的，就是不需要任何他们科室支出，所以他们也不产生额外的费用，但是呢对他们的技术帮扶是非常明显的。那么让我们的这个一些那个老百姓呢，就在桂林可以享受一些顶级医院的这些专家的直接的这个帮扶。 2017年底，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与桂林11家县级医院共同组建的健康快车眼科中心医联体专科联盟正式挂牌。在三级医联体系统下，通过对各县级医院开展业务指导，实现优势医疗资源下沉，进一步便民惠民。 因为这个医联体来说，我们现在是三级医联体，就是说湘雅对我们帮扶，包括我们这些湘雅的这些专家，他们也会经常下到我们下一级的医院，县级县域医院里面去进行手术，进行讲学。眼科这次我们就和资源县人民医院签署了这个帮扶的这个协议，就是由我们直接托管他们的眼科，那么我们湘雅的专家过来以后也可以直接下到县域里面去帮他做手术。这个因为这种形式应该来说是比较，我觉得确实对老百姓收益非常大。还有一个就是我们可以把这个病例啊，相对来说就是我们也要做好前期工作，就是相对把这些相应的病例做好准备，那么一次来呢解决很多的问题。一个专家过来，他不是说只为了一个人解决，他是为了一帮人来解决问题。这些香港的专家包括我们这些温主任他们下去做手术也一样。 从2010年健康快车首次来到桂林，为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带来跨越式发展契机。如今的眼科已经成为医院的拳头科室，不论是每年的手术量还是业务收入，都是2010年的十倍。 我们眼科呢，确实做到技术领先，除了你的服务技术也做得好，所以这样的话就起到一个带动作用，对我们医院的这个整个整体的这种形象。二院不仅这个服务好，确确实实他们的技术也不错，看不到他们也能看。现在是一个科，那么以后通过我们不断的这种合作，我相信越来越多的科室就会出现这种情况。那么带来我们医院呢，保证我们医院本身的技术在桂林市不落后于其他医院。 而计划在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成立的桂林市眼科质量控制中心，未来无疑将对促进桂林全市眼科技术水平整体提升做出积极贡献。桂林市卫健委调研员蒋基全， 现在我们建立一个眼科质量控制中心，就是要拓展服务，控制质量，把握眼科质量这个关，眼科的安全，所以把这个重任放在他们这里，以后对它的发展更有前景。眼科的相关的规划要落实，专家们代表卫计委做一些监督检查，检查以后反馈回来要他改正啊，通过这些方面就把整个眼科这方面的一些相关技术服务啊要做规划，一些质量要提高， 水平要提高，服务范围要扩大，就是这么一个作用，所以他们也有信心。 就在我们采访的当天，温丽辉主任完成了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眼科的第一例日间手术，标志着他们和先进大医院之间的差距进一步缩小。从医23年的温主任说，眼科医生这份工作带给他的职业荣誉感始终历久弥新，他更期待着未来能够以全新的身份为传递和延伸健康快车项目所秉承的大爱奉献力量。 这个机构能20年他始终保持他的活力吧，其实也挺不容易，他不断的在改进自己。同样的，我们科室也是一样，我们遇到一些问题，我们都会不断的改进，这就是健康快车给我的一个管理上也很大的提高。我觉得健康快车我的期待，其实我以前提过，我希望将来我们有机会的话，能够像北京的医生一样能够上车服务到别的省市去，能够代表健康快车去做一奉献，可能会给当地的医生给别人可能更大的一个信心。这对于科室来说，对于医院来说，我想通过健康快车能够让我们把这个平台拉得更高，将来健康快车所有的新的项目都能够我们在我们这里开始实践，因为我相信健康快车它还是不断的有新的项目在开展。 谢谢温丽辉主任，相信桂林市第二人民医院特别是眼科未来的发展能够不断迈上新台阶，而和健康快车项目进一步深入合作也将持续造福当地百姓。感谢您收听今天的节目，明天同一时间再见。 接下来您将听到的是留学时间。方潮，奋进新时代，庆祝改革开放40年，北京电台竭诚推出百集叙事。 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关键抉择，是党和人民事业大踏步赶上时代的重要法宝。 亲历世间传奇，投身伟大实践，置身于过往与未来之间，和我们一起倾听亲切的声音。 走在同一条街上，这生活因你辗转倾向，这孤独因你浓墨飞扬。千万人中你很平常，你是我的智慧闪耀着幸福之光，你的爱心传递着每个希望。北京榜样，平凡中的力量，北京榜样就在我们身旁。街上，这生活。